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晶莹的蓝银草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绚丽多姿，近乎通透的武魂本体散发出无数绚丽光影，那代表着实力的六个魂环刹那间现身，黄紫黑红四色掩映之下，令唐三看上去宛如从天而降的神奇一般。风啸天三人几乎被那绚丽的光彩晃花了眼，当他们看到唐三那排在第六的红色魂环时，三人的表情精彩万分，而周围所有观战的学员和老师们也都陷入了寂静。 66级控制系战魂帝，请。 这不可能。 此时此刻他们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唐三竟然有勇气同时挑战他们三个人。实力，那是绝对的实力。火舞不敢置信地看着唐三，他一直都认为努力五年至少风啸天能够拉开与唐三之间的差距，毕竟唐三的武魂只是蓝银草，可此时此刻被拉开差距的却是他们。唐三淡淡地扫了火舞一眼，其实就算没有小舞的献祭，他的实力也在风啸天之上，因为这五年来他承受了太多太多。 请。 唐三第二次做出请的手势，身体周围的蓝银草略微波动了一下，手掌微微一挥，无数蓝银草朝着面前三人蜂拥而去。风啸天第一个反应过来，瞬间加速直奔唐三冲了过来，青光在他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光影，速度奇快无比。只见他那弹出狼爪的双手伴随着第一魂环闪亮而挥动，数十道锐利的风刃瞬间从他手中爆发出来，四散纷飞之下强行挡住了唐三正面扑来的蓝银草。五年不见，风啸天的实力确实进步了许多，第一魂技展现出的实力和过去已经是截然不同。不过风啸天的风刃裂阵也只是凭借冲击力荡开了唐三的蓝银皇而已，却无法对蓝银皇产生伤害。四散激荡的蓝银皇顿时在空中展开成更大的面积，在阳光的照射下也显得越发绚丽。火舞与火无双也瞬间动了起来，在武魂火龙附体后，火无双的攻击力全面提升，大踏步地朝着唐三正面冲来。咆哮声中，强横的火光已经在他覆盖着龙鳞的双拳凝结。他可没忘记唐三的蓝银皇是火免疫，因此他并未将火焰外放，而是完全内蕴于双拳之上，让自己的双拳拥有更强的爆发力。火舞的背后升起一片火影，星星点点的火光开始在他头顶上方凝结。这些年他们一直在一起修炼，彼此默契十足，根本不需要交流也能把握好彼此之间的每一个魂技释放的间隙。唐三没有一上来就施展魂技，身体横跨一步，数十根蓝银皇挥动，封死了风啸天前进的脚步。就算是风啸天这样的实力，在蓝银皇面前也会停滞至少一个瞬间，而唐三就利用这瞬间的功夫，脚下骤然加速，双拳同时抬起，直奔火无双迎了上去。身为控制系魂师的他，竟然要以拳对拳，正面与强攻系的火无双硬撼。火无双自然不会退却，暴喝声中包含着恐怖火元素的双拳直奔唐三击来，两人的拳头碰撞顿时炸响。 就算你实力比我强，也总不能以自己的短处和我最擅长的正面强攻抗衡吧。 可当两人四拳碰撞在一起时，火无双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清晰地感觉到唐三那双拳头坚硬如铁，甚至令自己拳上爆发的火焰效果全部消失了，双拳同时一麻，紧接着他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地飞速后退。就在此刻，唐三身上的第四魂环骤然闪亮，蓝银囚笼出现了，困住的目标却是排开蓝银皇朝自己飞速而来的风啸天。突然被困住，风啸天双手狼爪全力抓向蓝银皇，但他却发现眼前的蓝银皇比以前的蓝银草坚韧了不知多少，他这全力的一击竟然只是在上面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爪痕而已。 唐三根本没有看向风啸天的方向，脚步一错，向着已经跌退的火无双追去，右肩下探，直接撞向火无双的胸口，两根蓝银草同时缠绕在火无双的腰间，强行将跌退的他朝自己拉来。火无双自然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只听他大喝一声，身上的第三、第四两个魂环先后亮起，澎湃的火属性爆炸力以自身为中心瞬间炸开，同时双手之间利爪浮现，身体再次胀大，鳞片上爆发着金红色的光芒，整个人威势大盛。这个魂技有点类似于戴沐白《白虎金刚变》第三魂技，将身体能力一瞬间提升到了顶点。呼的一声，一圈浓郁的火光出现在唐三面前，将他前进的身体弹退，这正是火舞的抗拒火环。而此时风啸天身上的第四魂技也爆发出来，在他双指指骨之间各自弹出三柄长约尺半的利刃，虚幻的狼形光影在背后浮现，双手左右一分，近尺长的青光从那六道利刃中爆发出来，终于撕碎了面前的蓝银囚笼。要知道他这可是第四魂技的全面爆发，而唐三的蓝银囚笼本是一个群体魂技，只对他释放了一个，就逼出他使用了第四魂技。而此时唐三被火舞的抗拒火环弹退，风啸天三人重新聚集在一起。风啸天趁着第四魂技效果还未消失，双手合十高举过头，强烈的青光退照而去，直奔唐三斩出。青光斩出的一瞬间，唐三身体周围的空气剧烈的扭曲着，锁死了他左右闪躲的路线，逼他硬拼。唐三眼中光芒一闪，心中霸气顿生， 硬拼又如何？ 森冷的杀气瞬间凝结为实质，澎湃的白光混合着极度暴力的气息奔涌而出，刹那间化为一道白芒，正面迎上了风啸天的第四魂技。风啸天并未看到唐三身上魂环闪烁，正在他猜测唐三这个能力从何而来时，那道白光与他斩出的青光接触后一透而过，瞬间已经到了他面前。大惊之下，风啸天顾不得节省魂力，全身青光再次爆发，连忙抵挡，但是那白光却悄然涌入，直接震撼了他的身体。杀神领域进化技能杀神突击，这本身就是一个类似于精神攻击的能力，自然与他的能量攻击不会产生冲突。而中了杀神突击的风啸天，由于准备不足，顿时如坠冰窖一般，在那疯狂暴力的杀气之中，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宛如一叶小舟，随时都有可能倾覆，体内魂力狂泄，战意更是直线下降，脸色苍白的接连倒退。而那道青色光斩也就在尚未到达唐三面前时，因为失去控制而消失了。围魏救赵，唐三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化解了风啸天的这次攻击。 啸天，你怎么样？ 火舞一只手搭上风啸天的肩膀，将自己魂力输入风啸天体内。这几年他们一直在一起，两人的关系也早已确定了，只差结婚而已。听到火舞的声音，风啸天顿时精神一振，猛地一咬舌，勉强提聚精神。 好厉害！ 三对一，从交手到现在，落于下风的反而是人数多的一方。但是，他们是久经战阵的优秀魂师，自然不会就被这么打垮。火舞脸色凝重地向风啸天点了点头，与火无双一起向唐三逼去。而风啸天身上的第二、第三两个魂环则同时亮了起来，一双巨大的青色翅膀从风啸天背后舒展开来。与此同时，青色光影在他背后凝聚，正是疾风双头狼的模样。在那庞大绚丽的光影衬托下，风啸天腾空而起，背后翅膀只是一次拍打，借助风力，他身体就已经扶摇直上，升到了距离地面50米的距离。看到这熟悉的一幕，唐三嘴角处不禁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当初风啸天不就是在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在我手中吃了亏吗？怎么他还要故技重施不成？ 火无双已经扑了上来，而无数凝聚的火焰流星也伴随着火舞身上的第五魂环亮起，宛如流星赶月般朝唐三飞来。他这火焰流星看上去和马红俊的第五魂技有些相像，只不过数量少了许多，但依旧不能小觑， 因为那飞来的每一颗火焰流星中都蕴含着极强的爆炸力。火无双身上亮起的也是第五魂环，咆哮之中，只见他身体周围腾起一条长约五米的巨大火龙，围绕着他的身体朝唐三扑来。 好家伙，两个人都施展了第五魂技，这是要定胜负吗？不对，火无双兄妹之所以不惜耗费魂力发动这样的攻击，并不是想一下将我击败，而是要为升入空中的风啸天拖延时间。 当初风啸天的疾风魔狼三十六连斩虽输给了唐三的乱披风锤法，但他那招的威力却不容小觑。唐三现在被火舞火无双缠住，无法为乱披风锤法蓄力，只要给风啸天足够的时间叠加攻击力，那么风啸天完全有把握将唐三击溃。这个战术他们已经演练了很多次了。先飞到唐三面前的是五颗火焰流星，唐三身形一晃，脚踏鬼影迷踪，杀神领域瞬间爆发，强横的杀气硬生生地冲破了火舞对自己身体的锁定。在从这五颗火焰流星缝隙间钻过的同时，只见唐三右手一挥，一团幽绿色的光球朝空中而去，第三魂技蛛网束缚释放，直奔升入高空的风啸天追去。而这时，第二批火焰流星已经与火无双一起来到了唐三面前。唐三眼中光芒一凝，身形闪烁之中飞快后退，同时伴随着第五魂环闪亮，他的右臂处已是金光盈然。观战的史莱克学员们自然不会忘记当初蓝银霸王枪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一个个已是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观看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